的恩典，我再次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交通。我还记得我两年前来的时候，这个来的第一天晚上班机出了一些问题，结果这个匆匆忙忙的赶来，临时最后一分钟在这边开始开讲的呀。这个也非常非常感谢主，每一次我来这个，我跟这个 Bill 都有很好的交通，跟他读了很多的神学的书，所以我一来到这里他就跟我讨论神学的问题。开了，有开啊。是第七号的 channel， 听得见吗？后面第七号的 channel 啊，哈，有开了哈。 OK 啊，好，感谢主给我们今天早上有机会一起在这边一起思考路德记里面的一些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也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成为你家里面的人，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诗人宝座面前。愿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话语面前的时候，你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看到你给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这个，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对路德记不是很陌生啊，一个是在圣经前面，另外一个是路德记本身不是一个很长的一卷书啊。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路德记前面这个士师记呢，你会有一片你看到一幅这个打打杀杀的场面哈，有一点像中国的这个武侠小说一样啊，又是强暴，又是打打杀杀的。可是到了路德记的时候，你读的话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是一个很和谐、很平安、很恩慈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那路德记短短的这四章里面呢，这个我们就看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历史的事件，一个故事啊。在路德记第一章里面，我们读到上帝的百姓在迦南地那里，他们遇见了这个饥荒。那因为饥荒的缘故，有一个家庭就需要他们就离开以色列这个地方，到了一个邻近的这个国家叫摩亚，在那边他们基本上成了难民一样的跑到那个地方去啊。那我们在那里圣经里面我们读到这个一个人叫做以利米勒，他就带着他的这个妻子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就跑到摩亚地那里，待了总共差不多有10年左右。那在这个时间之间呢，我们在路德记第一章看到这个家庭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这个困难。首先这个人死了，那再下去的话，他的两个儿子呢，他们到了摩押地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结果这两个儿子也死了。那这一个家庭搞到最后呢，男人全部死光了，剩下三个寡妇。那这时候路德记第一章让我们看到这个去的那个人以利米勒，他的这个妻子这个拿俄米呢，就听到上帝又眷顾他的百姓，本来这个有饥荒的，现在他们饥荒结束了，所以他就打算就要回去他自己的国家。那他就跟他的两个媳妇说，你们还年轻，你们还可以改嫁，你们不需要跟着我一起回去。那他的两个媳妇里面有一个媳妇呢，听了他的话以后就留在那个地方另外去找别人了。那另外一个媳妇，这个摩押地的这个女子叫路德，那这个媳妇呢就定义要跟她一起回去以色列，然后呢要好好的去照顾她。到路德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他们回到以色列以后，这个路德就跑到田里面去拾起麦穗。因为在当时呢，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有一个律法，就是国家里面会有孤儿寡妇，有些穷苦的人。那当这个你收割庄稼的时候呢，你收割的时候掉在地上的这个麦穗呢，你不可以拾起来。那些穷苦的人的话，就可以去拾取这个掉在地上的这个庄稼，然后来养活他们自己。那路德记第二章里面，这个路德在去拾取麦穗的时候，就跑到一个人叫波阿斯的这个田里面。那这个波阿斯跟他这个家族呢，是一个 家族里面的话是一个至敬的一个亲属啊。那圣经说波阿斯这个人是个至敬的亲属，我们在第二章十九节的时候啊，我们打开圣经到路德记第二章十九节，二章十九节，这个婆婆就问这个路德说：“你今天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如果你读路德记的话，你会发现至敬的亲属这个名词出现，而且是好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到底什么是至敬的亲属？那在路德记里面为什么那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中文圣经，看到一些字不明白的话，很多人有中英对照的，那我们看看英文圣经怎么样翻的。那你翻到英文圣经，你看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还有其他的很多版本，他把这个中文里面这个至敬的亲属呢，圣经到了英文版本翻译的时候，他翻成叫 Kinsman Redeemer 啊，中间还有一个 hyphen Kinsman hyphen Redeemer 啊。那你读到这个，你又稍稍头戴，这 Kinsman Redeemer 是什么啊？看不懂。那其实这个中文里面至敬的亲属这五个字呢，还有英文翻译的话把它翻成 Kinsman Redeemer 的两个字呢，在圣经原来文字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字是希伯来文里面一个字，叫做 Goel。 那这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名词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家庭法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意义。那到底什么是 Goel？ 到底是什么是至敬的亲属啊？其实至敬的亲属不是指一个特殊的一个这个一个亲属，而是指就是在这个一个人他的这个家族里面，他这个 extended family 他的大家族里面有一个男性的一个亲属跟他血缘很近的，那这个人这个有某一些的这个责任，当他去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尽这些责任的时候，这个人就是至敬的亲属。所以不是说某一个 position 他是至敬的亲属，可是有一些人都 qualified 都可以来做这个至敬的亲属。那我们到底至敬的亲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背后有很重要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在里面。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那我们看路德记很多东西我们就看得不是太懂。好，那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看圣经的话有一个原则叫以经解经，就是圣经里面其他的有提到这件事情或者这个名词的地方，来看看到底这一个名词或者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啊。那如果我们去圣经里面去查至敬的亲属，那就会有一些地方会出现。那至敬的亲属圣经里面有不同的地方提到这个至敬亲属该尽的这个责任。那第一个提到是在哪里呢？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啊，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你不用翻哈，我在这里我可以读。那这里提到二十三节说，地不可以永卖，因为地是我的，这是上帝讲。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所以在你们得为地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的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敬的亲属就要把他的这个弟兄所卖的赎回。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上帝就让他们分地为业，那每一个支派有他自己的这个地，然后这个支派里面还有不同的家族，那这个他们继续分这个地。这个地呢，所以每一个家庭的话，他有分到他这一块地，这个地就是他耕种的地方，用于养活他家族的家庭的。那这个若是有一个以色列人他穷乏了，也许他被 lay off， 或者家里面他生病了过世了或者怎么样，这个他没有办法生活的情况之下，他把地给卖了。那卖了的话，他的至敬的亲属就有这个权利来把他卖的这个地把他给赎回来，赎回来以后归去那个死人的这个归去那个人他的这个家人。所以至敬的亲属那有一个责任的话，就是说替你一个贫穷的一个弟兄把他的这个地卖出去的地给赎回来。 那第二个圣经里面看到自己的亲属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一个弟兄他穷了，他把自己卖了，卖了以后成为奴隶，那这个至亲的亲属他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可以把这个人从他这个给他买赎回来他的自由。这个利未记25:47-49这样子讲，都是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者是寄居的，若是渐渐的富足，你的弟兄就是你的以色列的这个弟兄却渐渐的穷乏，将自己卖给那个外人或者是寄居的或者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或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的富足也可以自赎。所以如果你家族里面有一个男的弟兄他把他自己给卖了当奴隶的话，那你至亲的亲属你可以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去买他的自由。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一个至亲的亲属，这个要替这个死去的这个弟兄啊，这个留下后裔。如果这个死去的弟兄他死的时候没有后裔，这个背景很重要。那在生命记25里面5-10是这样的讲，生命记25:5说，弟兄同居若是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以出嫁外人，她的丈夫的兄弟当尽兄弟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人的死兄的名下，免得她的名在以色列当中涂抹了。那人若不肯娶她的哥哥的妻，她的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的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愿意给我尽兄弟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个人来问他，他若是执意的说我不肯娶她，他的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个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子待他，在以色列当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这个背景对路德记来非常重要。所以至亲的亲属有一个很重要的本分，就是你死去的弟兄如果没有后裔的话，你要娶他的妻子为妻，生了这个孩子的话，这个长子呢要归去那个死人的名下。这个是对路德记来讲很重要。所以当路德记3:9，我们刚才读的，当路德跟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的一个至亲的亲属，基本上路德就跟这个波阿斯的意思就是说，请你为我尽你至亲亲属的这个本分，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看到至亲的亲属他可以去赎一个弟兄所卖的一块地，他可以去赎一个弟兄所卖身，买赎他的自由，他有这个本分要去娶那个死的人弟兄的他的妻子，让这个死人他能够有后裔有儿子来连续他的这个家世。那谁可以当至亲的亲属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利未记25那个地方就提到，那里说无论是他的弟兄伯叔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做至亲的亲属。所以这里面有根据这个血缘的关系，最近的是什么？最近是他的弟兄这个死人的弟兄，那没有的话是他的伯叔的儿子 OK， 然后本家的这个近支。所以当波阿斯路德求这个波阿斯来尽他至亲亲属的本分的时候，波阿斯说什么他说我只是在这个排队队伍里面我只是第二人，另外有一个人比血缘关系来讲 OK 比我更相近，如果那个人不肯赎的话，他弃权的话，那我就可以赎。所以波阿斯在这个3:12他说，我实在是一个你至亲的亲属，他跟路德讲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就是他就知道这个排队的顺序里面他的血缘关系比我更近，今夜我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的启示，我必为你尽了这个本分。所以至亲的亲属他一定要是怎么样是合格可以做这个事情呢？第一个，他是要有血缘的关系，而且是根据血缘上来讲，越近的就是排队的位置就越高。那除了血缘的关系以外，还有什么这个 qualification 呢？什么资格呢？就是这个至亲的亲属，他一定要有相当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能力。因为我们看到旧约里面至亲的亲属， 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赎地，对不对？赎地的话，他要有钱去买这个弟兄所卖出去那块地，买了以后把这个地呢归给那个死人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名下。那如果你要去赎一个人的自由的话，那你要去花钱把他买回他的这个自由。所以一个人他没有经济能力的话，那就算他是个有血缘的关系，他也没有办法来尽至亲亲属的这个本分。那波阿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路德记第二章第一节说他是什么？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这个很重要。波阿斯有这个经济能力。那第三方面，所以这个至亲的亲属，他第一个要血缘上很近，第二个要有经济上的能力，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他需要付上个人的牺牲的这个经济上的代价，来治他至亲亲属的本分。那有的人他有钱，他也有血缘的关系，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可是最后呢他说我弃权，你让给你去做吧，所以那个人他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这背后有经济上的原因的这个一个人他要至亲的亲属这个本分的话，是对他来讲是一个损失是一个赔本生意，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为什么呢？因为他需要做很多的这个牺牲。如果他把一个弟兄卖了自己当奴隶，他把他赎回来的话，那他是赎一个弟兄的自由。OK， 那这个赎回来了以后，不是说这个弟兄成为他的奴隶，不是的，而是他赎他的这个自由。那如果他去买出这个地的话呢？这个地的话要归到那个死人的儿女的这个儿子的名下。OK， 那如果他娶这个死人的妻子为妻呢？那头生的这个儿子是归到那死人的名下，归到这个死人的名下。好，所以波阿斯我们在路德记第四章看到他去找那个比较最近的那个血缘上最近的那个人，然后跟他说：“哎，你愿不愿意尽这个至亲的亲属的本分？”那个本来他愿意的，后来一提到这个娶这个死人的这个妻，这个媳妇路德的时候，他就不愿意了。哎，你这个第四章的第三节。波阿斯对那个至亲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实是我，此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看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我肯赎。”那再下去，波阿斯又提出第二个条件。波阿斯说：“你从拿阿米手中买这个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地的女子路德，使死人在这个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个人怎么说呢？那个人说第六节：“这样子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为什么波阿斯一提到娶这个死人的妻路德的时候，那个人就这样子说，他说这样子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这个人可能是读 MBA 的，或者是 accounting， 他在那边他脑筋里在打算盘。 OK， 那除这个地呢 OK， 可是你今天你如果你娶路德回来的话，那跟着他一起来的是谁啊？拿阿米。 OK， 好，家里马上两口人要吃饭，对不对？那如果生这个儿子呢？这个儿子的是谁的儿子啊？是死去的那个人，你是带他进兄弟的本分，使死人有留名。这个儿子是归去那死人的名下的。那将来你赎了这个地归给谁啊？归给你生出来的那个儿子，对不对？那这个儿子如果现在那个人他娶了路德，他本身还没有孩子的话，这个儿子有双重身份。一方面这个儿子是归到那死人的名下，一方面也是这个人亲生的自己的儿子。那将来分产业的时候，这个儿子拿多少啊？如果长子的话起码拿双份double portion， 对不对？如果不是长子的话起码拿一份。所以那个人想这个我路德娶回来，跟着他拿阿米一起回来，家里面这么多人吃饭，将来生这个儿子，将来你还要供他去读大学。如果他到了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的话，这个也许还好；如果他到了常春藤怎么办？ 说不定你读完耶鲁大学还要去读什么 PhD 或者是 MD 什么等等这一类的，哇，这下子那还得了。那么将来呢，我自己的产业归到别人的名下，那他想了半天算了啊，他就我你从好的讲，好的好一点听的话，是他放弃他至亲亲属的这个权利，不好听的话，我们说他逃避至亲亲属的这个责任，反正这个都是这个都是一样的，同一回事情。好，那我们讲了老半天，这里到底 what's the point？ 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神把路德记放在圣经里面的目的是什么？我记得有，我好像记得有一本注释本呢、啊，一个中文的这个一个人写的一个注释本，叫《田园之恋》。OK， 好，路德记是个很好的爱情故事，这个 OK， 你读的时候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那另外一方，另外一件事，路德记可能有的单身姐妹看了以后可能有启发性了。今天求婚不一定要弟兄到姐妹那里去求婚，你姐妹喜欢弟兄，你也可以告诉他。所以这一节圣经的话，那个也是姐妹，你还没有结婚，你可以好好的背下来，啊，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至亲的亲属，我们主内弟兄嘛，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有两节，这个单身弟兄要背的哪一节圣经啊？啊，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哎，那是一个诗歌 ，by the way。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那个是诗歌的题材。所以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男人见到第一个女人，亚当见到夏娃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是一个爱情的诗歌。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所以，到底路德记这个放在圣经里的目的是什么？这告诉我们一个很美丽的爱情故事呢，告诉我们看到怎么样姐妹可以向弟兄求婚呢，还是看到丈母娘怎么样向女婿啊？你看波阿斯这个人，从人品的角度来看，从钱财的角度来看，从领导能力的角度来看，这个人是财主，下面还有人替他打工，对不对？这个人又忠厚老实，尊重上帝的律法。哇，他没有说哦，路德，我年轻貌美的，给我嫁给我这个老头子，赶快去娶她。没有，他说我是第二，排名第二的，另外一个人他比我更亲近。那这个人又愿意舍己，他自己是个财主，可是他愿意娶这个路德，尽他至亲亲属的本分。那将来这个钱财要归到那个死人的名下。那到底路德记放在圣经里面的目的是什么？那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在路加福音结尾那里，跟这个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两个门徒说什么？耶稣跟他们说，耶稣对门徒说，这个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耶稣跟门徒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指旧约圣经。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啊，我们有摩西的律法、历史书，对不对？然后这个智慧文学、先知书，在希伯来文他们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话，他们一开始是摩西的律法，然后下面是先知书。这个先知书包括历史书跟我们讲的这个先知书，最后是什么？智慧书。智慧书里面最大的这个篇幅的是什么？是诗篇。所以诗篇就是代表智慧书。那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讲是什么？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意思就是说整本旧约圣经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要应验。那换句话说，耶稣怎么样打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整本旧约圣经，耶稣说实在是在讲耶稣基督。那如果你在旧约圣经里面你找不到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明白到底真正的这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当然这里面记载了很多历史的事实啊，路德记就是个历史的，是个事实，历史的事件。可是那现在问题来了，你路德记从头翻到尾，你找不到基督的两个字，对不对？你也没有耶稣。 那路德记里面我们怎么样认识到耶稣基督呢？其实这个波阿斯，那他除了是耶稣基督家谱里的人啊，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耶稣的家谱，对不对？这个生这个，这个生这个，这个生这个。耶稣的家谱里面有几个旧约里面很出名的人呢、哦、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他玛。他玛是什么？他玛是跟他公公两个人生了孩子的那个他玛。还有是谁？还有耶律哥城的那个妓女也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还有谁？还有路德。还有谁？还有跟大卫犯了罪的拔示巴也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好，哎，波阿斯，他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里面。其实波阿斯不只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波阿斯是他是预表耶稣基督，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那什么是预表啊？就是旧约里面这个有一些人物或者是职分 office 或者是这个有一些事件，哎，他们除了是历史的事实以外，并且他们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将来所要做的这个事情。那我们，这个到底波阿斯怎么样预表耶稣基督呢？啊，波阿斯是个拿俄米的至亲的亲属。来，他赎了这个拿俄米，解决了他们这个拿俄米跟这个路德所面临这个困难，保护他们。那今天耶稣基督是我们至亲的亲属，他救赎了我们。那波阿斯跟耶稣之间的这个类似的事情是什么几方面呢？首先，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至亲的亲属，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有完全的这个人性。至亲的亲属，他必须是跟这个死去的这个人或有困难的这个弟兄有血缘上的关系。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有完全的人性的时候，他跟你跟我之间就有血缘上的关系。罗马书第八章跟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到，圣经里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里称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什么长兄啊，哥哥，长兄。罗马书第八章29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我们的 older brother 长子啊，上天父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预定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耶稣基督的模样，是耶稣基督在许多的弟兄当中，包括姐妹在里面，包括所有的神的儿女里面做什么？做长子 older brother。 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11节说，耶稣基督，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为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为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跟我们之间有血缘的关系，在上帝的儿女当中他是长子。那第二方面，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跟死亡当中给拯救出来。一个至亲的亲属他要尽的这个本分，其中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说，如果一个弟兄把自己卖了成为奴隶的话，至亲的亲属要付这个代价把他给赎回来。在伊甸园里面，在伊甸园里面，当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吃了果子的时候，他的后裔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被卖了，我们成了，圣经说我们成为罪跟死的奴仆，我们成为罪跟死的奴仆。我们表面上看起来自由，可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为什么没有真正的自由？因为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啊！为什么抽烟容易戒烟难呢？为什么戒烟戒赌这么难呢？你从来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学校开过一门课哈，学前班开过一门课，叫小孩子如何讲谎话？有没有？没有这一门课，可是小孩子他会如何讲谎话？我们一到长大人也是如此。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自由，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是受到罪的捆绑，我们受到死亡的威胁。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潜意识的知道，有一天我要来到上帝面前，来为我所犯的罪来交账。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自由，其实我们不是自由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啊，为我们而活，把我们从罪跟死亡当中给拯救出来。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再惧怕死亡，因为我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赦免我所有的罪，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不再是审判我的审判官，而是我的阿爸父。耶稣基督正赎救赎我们。那第三方面，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个咒诅之下，这个被造的咒诅之下给拯救出来。那为什么拿俄米跟这个路德他们需要一个至亲的亲属来保护他们，遮盖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具体上有很多的困难，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寡妇是被人欺负的对象。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的话，家里面没有男人的时候，这个圣经里面说最困苦无助的是谁？是孤儿寡妇。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时候别人会侵吞他们的家产，欺负他家里面，因为他家里面没有男丁。所以那我为什么这个家庭会家里面成为寡妇呢？拿俄米跟路德为什么会成为寡妇呢？为什么？因为国中遭遇饥荒。路德记第一章一开始说国中遭遇饥荒。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上帝的百姓在到了迦南地所应许之地会遭遇饥荒呢？那前面士师记就让我们看到，因为以色列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违反上帝的诫命，去敬拜拜别的偶像去了。所以上帝就根据生命记二十八章以后的那个祝福与咒诅，上帝在那边管教他们。当上帝在管教他们的时候，其中他们所遇见的一个困难就是会国中会有饥荒，田中收成会有问题。那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也有困难，对不对？我们今天我们不叫饥荒，我们叫做被 lay off， 被裁员。今天我们不是叫饥荒，我们是说什么失业率10%。今天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困难。为什么今天我们活在上会有患难？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会有患难？为什么现在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这个劳苦愁烦呢？诗篇90篇说，我们在世的日子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就如飞而去。为什么会有患难呢？因为创世纪第三章17节，当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上帝来惩罚他们。上帝惩罚他们，上帝说什么？上帝说地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就是整个被造 creation， 整个被造，因为这个被造的这个头人犯了罪的缘故，结果整个被造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今天我们经济萧条，经济不景气，百分之十的这个失业率。我们在墨西哥湾里面看到 BP 闯了那个祸，成为全美国甚至全世界可能最大的 environmental 环境污染的这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有家庭破碎，我们看到有离婚率增加，我们看到这个国内的话，很多东西你买的这个也是假的，那个也是假的。动物的饲料里面放了激素，放了这个抗生素等等，这个东西吃了以后，我们人里面有这个 bacteria resistant， 这个 antibiotic resistant bacteria 等等各种不同的这个困难。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有困难？为什么会有人际关系？为什么会有破碎的家庭？为什么会有经济上的困难？为什么我们会遭遇饥荒？因为人违反了上帝的诫命。在伊甸园里面，人违反了上帝的诫命。我们作为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是 sinner by choice， by nature and by choice。 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他的后裔不但里面有罪性，我们是 sinner by nature， 我们本性里面就有罪性。所以我们的小孩子，你不用教他如何去撒谎，他就会撒谎的。我们长大了以后还是会，而且我们是 by choice， 有选择性的。我们除了这个我们里面有罪性以外，并且很多时候我们的良心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做是错了，结果我们还是会去做。罗马书第二章里面就提到这件事情，我们良心也是上帝用来审判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的。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咒诅之下，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呢？耶稣基督来替我们钉十字架。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天父使那无罪的，使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赦免我们所有的罪，那人所面临的痛苦患难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是因为罪的缘故带来的。所以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有一天我们会看到一个新天新地，不会有任何受到罪的影响污染的，没有患难，没有死亡，没有这一切。有一天启示录说，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一天上帝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而且今天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不再被定罪。圣经里面这样是讲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再被定罪。那所以第三方面，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脱离这个咒诅。第四方面，这个耶稣基督赎回了我们所失去的产业，赎回了我们所失去的产业。自己的亲属，他其中一个扮演的角色就是说，如果你的弟兄他卖了地的话，那你要去帮他去赎回来。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拿阿米这个以利米勒这个家族，他们穷苦，他们这个地出了问题，要赎地的问题。那今天我跟你，我们失去的不是一块地，我们失去的是什么？我们失去的是整个 creation， 整个被造，整个宇宙，这是我们失去的。什么叫做这是我们失去的？因为当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人在整个宇宙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管理，对的。圣经创世纪第一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也要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人在整个宇宙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是整个宇宙里面的这个在上帝所委派的君王来管理整个宇宙万物。那你为什么知道是君王的角色呢？因为为治理这个字，这个治理这个字，这个字 rule over， 英文有的圣经把它翻成 rule over， 这个字呢，这个字的根呢，跟希伯来文里面另外一个字的字根是一样的。那个字是什么？那个字是王。所以上帝创造人要人去管理这一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上帝要人在整个被造里面扮演君王的角色。这是人当初我们应当扮演的角色。那我们结果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地位，我们失去了这个身份地位，这个被造现在是落在谁手里面啊？落在世界的王手里面去了，落在天使，堕落的天使的管辖之下了。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世界的王受到审判，魔鬼受到这个审判。这个就应验了创世纪第三章15节，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其实这个字中文这个和合本翻的伤不是很好，英文是 crushed， 敲破了这个魔鬼的头颅，应该是这样的，他 crushed 这个魔鬼的头。所以我们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那到底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说，哦，神的形象，上帝的话，有两个眼睛啊，一个鼻子，对不对？还有耳朵，还有膀臂。圣经里面不是讲的吗？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所以上帝有眼睛，对不对？然后你献祭的时候，这个献祭的这个馨香之气就跑到上帝的鼻孔里，上帝闻了以后就很高兴，哦，你们有献祭了。然后呢，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是不是？所以是不是耶和华侧耳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上帝是不是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有膀臂？是不是？那是不是的？不是的，这个是圣经里面用拟人法的笔法来形容关于上帝的事情，就是用人能够理解的这样子这个文字来形容上帝。那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什么？约翰福音4章，耶稣跟进房的女人说什么？神是灵 ，God is spirit， 神是灵，所以你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他。神是灵，神是灵的意思就是他是非物质的，他是非物质的，所以他不是在三维空间里面的。OK， 今天时间、空间、物质、能量，这个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他是在这个以外的，他是灵。所以这个圣经里面有些地方形容神的左边、神的右边，有的人说，哦，耶稣基督坐在天父的右边，那左边坐在谁啊？ 你是把上帝放在三度空间里面 3D 里面，一个左边一个右边。 That's not the point. That's not the point. 好，所以那上帝是个灵，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这里面有的神学家是说，上帝把他的属性的一部分给了人，什么意思呢？今天人有价值的观念，其他动物就没有。我在北美牧会这么多年，看到很多这个很多牧道友跟弟兄姐妹为了一个绿卡吃了很多的苦。哎，这个绿卡就是另外一个 ID 而已嘛，啊，你有一个 driver license， 你也还有一个学生证，对不对？这三个东西都是 ID， 这么大一个塑胶的东西，哎，这个东西有什么宝贵呢？我这个它有一个价值是远远超过的，远远超过这么一个卡而已 ，OK？ 所以一个绿卡跟一个驾照跟一个 student ID 的这个同一都是一个 ID， 可是在里面不一样。这绿卡有它的价值，学位有它的价值哈，啊，你去 medicine 那边学拿到的文凭。啊，我不知道是大的还是小的，因为把它框起来挂在墙上，都是一张纸而已，上面涂了一些墨，啊，可是这背后有它的价值。人有价值的，人有价值的观念，人有道德的观念，人知道什么是是非对错，人有理性思考的观念，能够了解抽象的事情，啊，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狗在哪一天在那边研究代数或者微积分？有没有？没有。有没有写 program 一个狗在里面写程序？没有，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事情。人却能够有，人能够理解什么是点，什么是线，什么是平面空间几何啊，微积分，这些抽象的东西人能够理解。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把他一部分的属性给了人，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人的 behavior， 我们的行为像神，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如果你没有圣经其他的部分，你光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话，神的形象是什么？就是说是上帝，你怎么形容他啊？你形容他的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话，神是一个仁慈的君王的形象啊。为什么他是仁慈的君王？第一个，他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一件事不是按照他心意成就的，是不是啊？所以他有光就有了光啊，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创造宇宙万物。第二个，我说他是仁慈的君王，为什么？因为上帝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是一个很和谐的 harmonious 和谐的一个状态。上帝给我们一个很稳定美好的一个生态圈。人堕落了以后，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那今天人把地球的平均温度提高了一点点，为什么我说一点点呢？如果你把地球的平均温度，我从绝对温度的角度来看 K 的话角度来看，地球的温度，人只是因为搞二氧化碳还有其他的这个温室效应的这个气体的结果，把地球的平均温度提高了一点点，这个一点点就搞了天翻地覆。你再提高一点点的话，地球不适合居住，整个人类其他的动物不适合居住，生存上会有问题。好，所以上帝是仁慈的君王，当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人就有君王的这个形象。因为人有君王的形象，所以上帝要人去治理这个地，治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项的货物啊。这个不是说人都变成动物园的管理员，不是这个意思。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跟地上行动的各种不同的活物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要人管理整个 creation， 整个被造，这个是人当初有的这个身份地位。所以圣经里面说有一天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王， that's why。 那现在我们还没有，那可是谁有呢？我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第二个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在做王。以弗所书第一章22节说，又保罗说又将万有，就是整个 creation 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就是在整个 creation 里面他做王。耶稣基督现在他在那边做王，有一天我们要跟他一同来做王。那这个做王不是指耶稣基督的人性，而是神性，而只是他的人性。为什么指他的人性？因为人当初本来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人就应该在那边做王了。 今天你不要说做王 ，OK？ 今天连一只蚊子都会欺负我们，岂有此理！我住在 St. Louis， 那个蚊子很厉害。所以我一到了傍晚，我在外面做工的时候，这个蚊子就来叮我，然后我就啪一巴掌下去，然后就一滩血在脚上。所以有时候我做工太忙，没有办法打呢，没有办法就受他欺负。所以岂有此理！你不要说做王，连一只蚊子都会来欺负。我是上帝的儿女，要来管辖你了，你怎么欺负我起来了？这是我们堕落以后的这个结果。今天不是人在宇宙万物里面做王，而是什么？宇宙万物与人作对。人要管理地球的，结果地要长出荆棘根棘藜出来，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地长出了荆棘根棘藜出来，所以现在找工作很困难，知道？办绿卡也很困难，我也知道。荆棘根棘藜，经济不好。这几年毕业的学生找工作是比较困难。那今天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来救赎，把我们失去了这个，不是那一块地，而是整个 creation， 耶稣把它救赎回来，然后来归给我们。为什么归给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有一天我们要去承受产业。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将来要得新天新地的凭据。为什么跟圣灵有关系呢？因为圣灵就是生了你，神用他的灵生了你，你从圣灵而生，你就是神的儿女，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呀，那广东人有一句话说，这个不要看到有胡子就叫爸爸。啊，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女，不是根据你有没有受洗，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女，是根据你有没有被圣灵而生。如果是有，那你就是；如果没有，你受洗100次也没有用。OK, all you did is got wet, 你只湿了。OK, 这个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个我们失去了这个宇宙万物，把这个地赎回来，整个 creation 赎回来归给我们。那另外一方面，这个至亲的亲属呢，他要有经济的这个能力来做救赎的工作，不论是赎人的自由也好，赎地也好。那今天我们失去的这个宇宙万物，我们失去的这个上帝，这个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里面的这个荣美的这样子一个身份地位，而最堕落成上帝审判的这个对象。那今天要做救赎的工作，今天不是有钱就可以做到了。波阿斯他有钱，他可以去赎这个地。OK, 波阿斯他可以娶路德，然后可以生孩子。他可以尽至亲亲属的本分。今天要救赎我们的，不是钱能够解决。你把 Bill Gates 的钱跟 Warren Buffett 的钱两个加在一起，还没有办法差得很远。为什么？因为今天要救赎我们的，不是钱，不是权能够达到的。今天要来拯救我们的，一定要是有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有罪的，来为我们的罪来付这个代价。并且要来为了我们来过着无罪的一生，把这个义归给我们。那今天谁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件事情？啊，不是伟大的舵手哈，也不是至圣先师，也不是至圣先师，只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只有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形象，只有他有这个资格，也有这个能力来为你归我，以人的身份过了无罪的一生，代替你，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面。啊，那至亲的亲属，我们圣经里面看到他愿意付这个代价来做救赎的工作。今天耶稣基督不但他有这个能力来救赎你，救赎我，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过了无罪的一生，并且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不是人凭着自己的暴力把他钉在十字架，而是他甘心乐意的来替我们舍命。那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替你替我舍命？圣经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还与上帝为敌的时候，当我们还与心里与上帝为敌的时候，当你心里面还在抵挡上帝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死在十字架上面。我礼拜五晚上在这边分享我自己得救的见证，我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会拣选我，这个神学上 of course 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上帝凭他的主权拣选我，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拣选我传道。可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了，我没有信主以前，我是个 militant atheist。 我听到福音的时候是跟人家抬杠，我那么跟一个弟兄抬杠了，最后的结果啊，这个那时候是还没有信主，我连慕道友这个慕这个字都称不上，我是被上帝 kicking and dragging， kicking and dragging 把我拖到神的国里面来的。那上帝在我们还是与他为敌的时候，上帝已经派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耶稣基督甘心乐意做拯救的工作。那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路德跟波阿斯结婚，然后他们又生了孩子，整个故事很圆满的这个结束。哇，这个我想这个婚礼一定是很出色的。那可是这个不只是这个波阿斯跟路德结了婚，然后两个寡妇有了归宿，当然这是个历史的事实。而且呢，耶稣基督家谱里面也有这个波阿斯这个人的名字。除了这个以外，这个路德跟这个拿阿米呢，他们是教会的预表。教会什么是教会啊？在犹太人跟外邦人属于上帝的子民加在一起，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这个是教会。所以耶稣我们在这个一个我们路德记里面看到拿阿米一个犹太人，路德一个外邦人啊，他们都是信靠耶和华的缘故，然后投靠耶和华的翅膀之下被耶和华荫庇。那今天我们是什么？我们也是一样的软弱无助，我们有这个能力自己拯救自己，把我们从地逼位的缘故之下救主咒诅要给拯救出来，没有。那今天耶稣基督会来拯救我们。耶稣基督圣经说什么？教会是他的心腹 bride 新娘子心腹。所以路德跟这个波阿斯结婚，然后波阿斯来照顾他们，保护他们，供应他们所有的需要。这个预表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来，在羔羊的婚宴上耶稣基督迎娶他的心腹，然后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神跟人永远住在一起，神的帐幕在人中间，这个是救赎。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所信靠的这个神，就是拿阿米跟路德所信靠的这个神，是恩典的神。恩典的神没有撇下我们，恩典神没有给我们预备一个至敬的亲属。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耶稣基督我们至敬的亲属，那我们是活在没有盼望当中。今天一个人他在耶稣基督以外，他没有耶稣基督，他是活在一个没有盼望一个光景里面。可是今天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世界上虽然我们知道有暂时的苦楚，可是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并且今天上帝我们身份地位不再是在神的审判之下，而是上帝的儿女。耶稣提醒我们，在天上的飞鸟上帝尚且供应，地上的花朵暂时就昙花一现就没有了，明天就过去了，上帝何况都装饰他，何况我们是他的儿女。那我为什么我们会在耶稣我会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上帝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凭他自己的主权，凭他自己的美意。我们一起来祷告。是被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上我们能够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他为了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缘故，我们今天能够欢欢喜喜地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亏欠了你，我们亏欠了人，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今天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是我们的天父。求主你常常来提醒我们，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你再一次来激励我们，来加添力量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你自己救恩的丰盛，让我们认识到你是个恩典的天父。求主你自己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继续在你的家中，我们一起有学习的机会。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